12月4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预告下今天我们音乐桑拿在6点钟这个环节将会延续给你那个那份开心。 今天呢真係好開心，諗起都覺得開心。今日我哋音樂桑拿要介紹嘅一個名詞啦，我唔知點定義佢啦。 佢未去到一個， 未係一個桑拿， 係唔係一個桑拿，但係都係一個類別， 一個類別 啦，一個同稱， 就係叫做夜好性啊。 係 ，Yakose。 Yakose 係啦 ，Yakose。 以我有限嘅日文知道個拼音係咁樣。係 啦，咁到底夜好性係乜嘢嚟嘅咧？呢個 有幾好性咧？究竟 係啦，大家應該好陌生嘅，即係除非真係有追開嘅啲朋友會知道，因為應該就唔會好熟悉聽到呢一個嘅 terms 啊。咁啊，喺六點鐘音樂桑拿會為大家推介一下嘅， 亦 都延續住我上個星期聽完我阿蘇 B 嗰種快樂， 係認識下都幾有趣啊！即係你知道下嗰個文化，個音樂文化係點樣啊？系啊，咁可以喺六点钟听呢个音乐桑拿啦。咁啊，六点半奔十蚊啲 blues 都会延续噶啦， 冇错， 即系都会播下。 好有信心啊！ 好中意你呢份自信啊！系啊，哇！呢、這个时间啦，好紧张啊，正所谓。嗱，我想讲咧， 又嚟， 因为嗱上个礼拜五咧，我哋就播出咗新一集嘅呢个骚动音乐，即系我哋现场迷你音乐会啦。咁已经去到第四集就已经播出咗啦。咁啊，啱啱喺礼拜六嘅港台电视31亦都播咗视像版啦。咁大家未睇未听就可以搵翻啲重温听啦，睇唔知有冇重温。anyway， 咁啊，跟住有啲听众咧都有send message， 即系有讲笑咁啊。其实当日现场咧做咗几场啦，我已经发现到噶啦，就系咩咧？发现到阿斌佢系有口头禅， 我系好多口头禅。 比较口头禅系，我仲好记得，我唔记得系好似啱啱呢一场播出第四场嘅啫。 特别角啊嘛， 系啊，因为连观众嘅现场都有反应，大家唔知道听节目嘅时候觉唔觉？嗱，平时我哋 opening 咧， 成日都话， 平时 opening 犀利啦， 系犀利啦，呢个都还好啊。因为犀利啦，你都感觉到你冇嗰种思考紧或者谂紧嘅嗰个冇 buy time 嘅感觉。 OK OK， 但系平时 opening 又冇嘅，跟住同嘉宾做访问都少嘅，主要系呢段时间去做骚动会感觉多 就好觉啦。 系啦系啦，或者做 MC 嘅时候你就会多啲啦，就系、是、你好中意会讲一句类似啦，实际 exact wording 唔好嘅就系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好紧张啦。系啊，跟住落嚟咧，好紧要话啊！今日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就好开心。 其实咧， 不断形容自己嘅心情， 真系呢个时间落嚟好紧张咧。其实唔系讲紧嗰个 show 嘅气氛好紧张， 系讲 自己，系讲紧我嘅好紧张。 因为我记得喺show 里边咧，有一啲嘅环节咧，利用呢个转，因为有时候啱啱再讲我嘅分析啊。即嗰個部分咧，大家知道其實唔緊張啊，但係你跟住落嚟嘅時間咧就好緊張啦。跟住我就見到現場有啲 fans 即係少少笑啦咁啊，即係咁大家都 get 到下。 我都係為咗氹大家開心咋，你唔知啊？ 用心良苦啊！跟住落嚟咧，犀利啦！ 就係你明唔明啊？我哋兩個呢個拍檔係當中一定要有一個人做醜角嘅話， 唔係醜角嚟嘅，我覺得呢、這個 係咪？ 系啊，呢一个系 我系为咗娱乐 娱乐大家啦，系啦，所以跟住落嚟嘅时间咧紧张啦，非常之紧张， 非常之开心， 系啊，今日非常之开心啊， 总之一定系有跟住落嚟呢段时间同埋今日咯， 系啦，然后后面一个形容一个心情，一系就紧张啊，开心啊，难得啊， 呢个习惯咧其实系好耐噶啦，我谂。我中学开始 我已经有嘅， 因为咧，其实呢一样嘢我点解会知咧？其实你唔系第一个人同我讲，系我读中学嘅时候咧，咁嗰阵时咪要考口语噶嘛， 系 即系讲紧会考同高考都要噶嘛。咁嗰阵时咧，我都喺班入边几以呢个口语嘅事去自己 自居啊， 自居系觉得几叻啦，其中一个强项啦，咁样。咁嗰陣時咧，每次喺上堂嘅時候要練口試嘅時候，咁我信心好十足嘅。咁通常我 miss 咧都會第一個即係俾其他人有多少時間prepare 下啦，就嗌咗我出去講先啦咁樣。咁然後咧有一次我好記得，我講完成段嘢嗰陣時，我唔記得咪要講幾多分鐘啊？四五分鐘啊？我唔記得咗啦。 系咪即系嗰咩？ 三分 钟 系啦系啦，总之个考试嗰阵时佢会俾个题目你，然后你要讲三分钟，跟住有三分钟佢就哔哔哔哔哔咁样。 系啊 咁嗰阵时我好叻嘅一样嘢就系我唔使睇钟，我可以啱啱三分钟讲完 就收聲噶啦，就啱啱好 BBB。我嗰陣時練到好勁嘅呢樣嘢， 點樣可以做到？ 好準噶， 即係心裏邊有個 beat 喎。 我心入邊係啦，我心入邊有個鐘嘅嗰陣時。我總之係 我而家試下，譬如 而家唔得啦，而家太耐冇練啦，呢樣嘢要練噶，呢樣嘢真係要練噶，而家唔得啦。咁但係嗰陣時咧 ，Miss， 雖然我想打一齊，點樣練啊？ 咪不停自己用唔同嘅題目講，咁然後啊，因為嗰陣時咧，我已經有喺另外一個電台度做實習噶啦。咁你知做電台對於時間嗰種揸到好緊嘅咩係好緊要噶嘛？係。咁所以咧，嗰陣時咧，我就經常用唔同嘅題目，自己喺度講三分鐘，然後大自己感覺到大概三分鐘係幾長嘅時候，你就要收口啦。咁大概因為我講嘢嗰陣時個 phasing 咧係好 constant 好平穩嘅，咁所以我大概知道我講咗幾多嘢之後咧， 就差唔多啦。 你要收尾啦，三分鐘啦咁樣。 哇， 係啦， 專業。 系啦，咁啊，同埋嗰阵时有提示嘅，即系都会临拉屎，临拉屎都会提一提你嘅，但系头呢两分钟都唔会提你嘅，临拉屎嗰分钟会提一提你。 我以 为 你同步可以咧个脑咧，即系只脚喺度踏紧地下，敲紧几多秒， 冇咁夸张。 最后三十秒咁，你就一路踏，然后心里面可以数住又讲到嘢添。 严格嚟讲，其实你头两分钟都唔使点数嘅，你系临拉屎嗰一分钟要数嘅啫。咁 咁跟住有咗呢个练成咗， 系啦，就练成咗啦。跟住然后 Miss 有一次就挑战我，佢又唔系挑战我，佢指出咗我一个好明显嘅问题，就系话你觉得你好叻咩？你可以啱啱好三分钟讲完。 系啊， 咁我咁我梗系觉得几叻啦。咁佢话咁其实都几叻嘅，但系佢话其实你系用紧一招蛊惑嘅招数，令到你可以啱啱好三分钟完，就系你好中意讲一啲废词去充撑时间，同埋俾自己。去諗嘢，佢話同埋有時我講嘢咧，會刻意有一啲字，你一諗嘅時候，佢會拖長，我會拖長啲尾音嚟講嘅咁樣。咁佢就講咗我幾個問題出嚟咧，我嗰陣時最初都唔知道自己原來有呢個慣性喺度嘅，跟住佢話。其实呢你第一次出去考试你一定呃到啲 考官嘅。但係因为听咗你讲太多次啦，你次次都用呢啲招呢好觉眼。 咪就会做骚动啦，第一次都还好啦，都知道啦。跟住当每次出现嘅时候，咁就会知道呢个系你嘅。 习惯。 系一个习惯嚟㗎。通常特别我觉得系喺一啲转折位置有时候，你不知从何开始开第一句。 系。 咁好多时候我哋就会用一啲即系你喺一个 show 上面就话跟住落嚟嘅时间，好中意咁样讲啦。咁都其实讲多谢都厌啦。跟住另一样就系头先讲啦，今日啊，即系 非常之开心 啦。通常你今日咧就配开心嘅，跟住落嚟嘅时间 就 系紧张 啦。 系啦， 因为呢个系唔使呢个系。固定咗咧，你唔使再用个脑去思考出嚟。 同埋你好少会讲今日咧就好紧张，或者跟住落嚟嘅时间好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好开 心 都系。 跟住落今日真系好紧张。 其实系一个连接词，俾自己去开，你唔知从何开展下一段嘅时候，你就会用呢啲方法啦。 冇错， 系都几明显嘅，即系等我都会发现到自己哦。跟住落嚟时间咧，我哋又请到边个咁样啦。咁就因为可能我冇拖长佢，或者我好平淡，因为我想遮丑啊。 系 啊，即系知道啊，呢个系最直接简单嘅方法。是啊、所以我其实我在剪的时候我也都发现到这件事。 你有没有帮我剪啊？ 梗有啦。 是啊，好彩啫。哎呀，大家无缘听 到。但我剪走不是因为想救你。 是因为太长了个数。 纯粹因为要剪的时候我要找一些爽一点的位置剪。 okay, okay, 是啊。 但是这样你。 但你有没有发现我有什么口头禅呢？因为口头禅有时候很难自己发现。 我在想紧、啊。你又冇， 好似少啲 嘅，你少啲嘅，系啊，但系你系有一个套路喺度，你唔系口头禅咯，但系你一啲问题嘅方式系有一个已经降龙十八掌啊嘛，即系你打完第一招就会打第二招，打到最后就降龙有悔咁样咯，即系你会 系点样啊？有冇得讲个例子啊？我自己都想知啊。 即系例如以骚动为例啦，即系个 show 上面啦，你一定一嚟就会问咗中意个 artist 几耐啦，同埋因咩原因入坑啦，咁跟住然后如果嗰个fans 咧有啲特别嘅嘢讲咧，你就会喺嗰个位撩一撩嘅。咁、 啊、 如果嗰个 fans 比较怕丑啲咧，咁你就会你都 feel 到佢怕丑，咁就好去快啲啦。咁就会话啊，咁或者你 feel 到佢冇咩讲，你就会索性用一招就咁啊，今日咧 就直接落去下一 part 啦。 或者你会问啊，今日佢企喺你面前好开心啊，有冇啲咩嘢想？ 面對面同佢講㗎，即係呢啲招數 就待住喺度， 待住咗喺度。 同埋冇乜得變啊！呢、這個咁我就唔敢多嘢。 但係又好合理㗎喎，即係你呢一個嘅運作係啱 喺婚禮上面合緊交杯、切蛋糕同埋祝酒都係嗰三樣嘢咯。你明唔明啊？ 係一定要順次序嘅，同埋 係啦，通常切蛋糕先合緊交杯，然後祝酒 係啊，祝酒 啦。咁咧又我會知道即係唔同人嘅唔同取態啦。咁呢個係冇分對與錯、好與唔好啦。我成日都覺得喺我角度就係呢啲咧，每次都緊局嘅嘢咧，我就唔好喺嗰度留波啦， 系 即系好基本唔会喺度留波啦。即系你作为一个后卫，龙门传波俾你，你就唔会喺自己禁区度留波啦。 撒啦，你快传出去。 即系你个目标要明确，你知道你要进攻嘅话咧，咁有一啲位置你就爽快啲将个波咧传去前场嗰度啦。除非教练嘅指示话俾你听，嗰度要留波啦。系啦，咁所以对于我嚟讲咧，嗰一个位咧唔系一个留波位嚟嘅。咁所以我就唔会喺嗰度搞太多嘅嘢。然后一啲流程上嘅嘢点到即止好咧，就去下一个部分啦。咁所以同fans 嗰部分咧，我都类似嘅 concept 咧。咁因为咁佢叫咩名？咁其实点样问都系问佢叫咩名噶啦。然后佢中意咗几耐，最多你转下啲字嘅啫。咁又即系你系啦，即系跟随咗几耐啊？几时开始听佢啲歌啊？咁其实系个字眼唔同嚟嘅啫。系啊，所以嗰个概念啊，都系切蛋糕、合紧胶杯同埋捉走， 跟住石， 然后未到支持先。我中意支持完讲啲好感动嘅嘢，就石完就开饭咁样。 咁我同你调翻转，我通常等佢石完之后先咩？我费事咧，佢讲完啲好感动嘅嘢咧，口水鼻涕流晒出嚟，跟住走嚟石。 咁啊，就真爱啦！咁先真爱嚟噶嘛？ 唉，证明我同你唔同步啊！我哋唔可以一齐做帮人做婚礼啊！ 系所以一个咁嘅概念，但系我都会想知道，喂，大家听众可以话俾我哋听，你平时听我哋做节目啊，或者做访问，如果啊？你都覺得我哋有啲咩嘅口頭禪或者習慣話俾我哋聽 我哋 我仲發現到你有一個醒起啊！ 咩啊？ 係你好中意會問一個問題嘅時候話相信咧，即係就會將你嘅諗法去講完一段先，然後再問翻佢。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相信好多時候可能做 就點點點啦， 歌手咧會點點點啦，係啦。 跟住然後 就改佢個答案出嚟。或者你相信嗰嘢，其实嗰样嘢可能其实 已系答案， 或者唔系好 valid 嘅。咁但系因为你喺前面要一个铺排咁样但其实相信嗰样嘢其实系可能系唔一定系咁样嘅，即大家知道嘅咁。但你嗰下因为一个套路啦，我会话系 一个套路，系绝对系呢个。呢个系上一份工嘅习惯 嚟嘅。下次你讲一个可唔可以打断你啊？系啊， 你唔好相信啦， 唔系或者我唔信 啊，可以 相信好多嘅时候， 我唔信， 唔系，跟住令到个 artist 好尴尬， 同埋通常啲 artist 都好有礼貌，咁样会听晒你讲，跟住佢先再接落去嘅。 其实可唔可以做一次，我哋同 artist 做访问嘅时候咧，我哋闹交咧，虽然我哋闹交唔叻啦，但系下下打断你，令到佢好尴尬。 我哋揾一个容易呃嘅 artist， 同埋一个我哋熟嘅 artist， 然后我哋喺佢哋面前嗌。 然后喺4月1日嘅时候，我哋喺2024年嘅4月1日嗰一集。愚人节 好记住呢、這个记住，睇下边一个唔好彩啦。嗰段时间， 我心里边已经有人 冇人派歌，跟住嗰段时间我哋唔想嚟住啦。 我觉得好似会几好笑，因为我试过初三赤口扮闹交，其实系唔得噶， 唔得啊， 因为我哋唔系嗰种人嚟。 系啊， 系呢啲咪真 friend 咯，哇，好老土啊，咁样自己真 friend。 下次改变一下闹交嘅策略咯，试下唔系闹交咯，系唔讲嘢咯。嬲咯，即 系 通常你真系嬲嗰啲咧，你唔会咁多嘢讲噶嘛， 你都系 就系劈埋一边黑面咁样咯。 都好啊，都好，可以试下。我可唔可以用你嘅方式嚟踢歌啊？因为你嗰种方式其实下一首播咩都唔重要噶嘛。 跟住落嚟咧，我话俾你听，因为今日礼拜一啦，所以真系非常之紧张啦。我嚟紧6点就会介绍呢个夜号性呢一个嘅音乐上嘅terms 啊，同埋 genre 啦。咁啊，所以跟住想送俾大家呢首咧，今日真系非常之开心嘅。 是潘超同的派台歌， 是啊，就是波成想跟我讲嘢嚟嘅，深信呢一句， 就是 say nothing。 最爱听百浪潮退，却听到娱乐是非 A 跟 B 斗嘴，喧哗车厢中寄居，极杂乱话语短信全部合奏，让我挥之不去，跳入耳机里，将噪音阻隔再分类。听着你虚构故事，讲到叫绝，求你快快撤退。You always say something， 妄自高兴，讲三讲四 讲理，虚空说话再多都不要领，唯独朝夕那地拒绝走停，恨和悲的我关起耳朵，口水满天飞，失去耐性。派对里过分迷醉，你笑说无人及你精彩的斗嘴，东歪西倒不接轨，讲出口没有根据，胡言乱语让我只想干脆闭合你的嘴，将噪音关上再安睡，看着你嬉戏笑脸只有厌倦，容我再说两句。You always say something， 我自高兴，讲三讲四讲理，虚空说话再多都不要领，唯独朝夕那地拒绝收听，恨话逼得我关起耳朵，口水满天飞，总有太多自信已将心声体会，太多不满已经装满，权威的当上法官，等这对话告终，焦点沉默，你像炮弹飞，车连珠出击，三伏皮太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目前财政状况仍然相当稳健，但面对全球经济的挑战，地缘政治环境复杂，环球利息上升，今年香港整体经济和资产市场表现都较预期逊色，影响政府收入，预计本年度综合赤字可能略超过1000亿元，高过本年度预算案时的估计。陈茂波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香港明年面对的挑战较大，政府将会在稍后编制的预算案之中清楚交代下年度会否再录得赤字，但他表明有这个可能亦都是在所难免。他說政府目標希望將赤字控制在不超過本地生產總值 3% 至 4%， 以及借貸比率維持較健康水平，以致整體不會令到政府公共財政穩健造成任何憂慮。他又重申，目前經濟環境不適宜大幅增加市民或者企業稅務負擔。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正在保释的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目前身在加拿大留学。他昨日在社交媒体表明不会回香港向警方报到。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国是法治国家，香港是法治社会，任何人都没有法外特权，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必然受到法律惩处。本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严厉谴责公然表示弃保潜逃的行为。国安处指留意到最近有人在社交媒体表示不会按时向警方报到，警方强烈谴责这些公然挑战法纪的不负责行为，呼吁当事人悬崖勒马，不要选择走一条不归的路，一生背负逃犯之名。內地近期爆發上呼吸道感染，港大微生物學系傳染病學講座教授袁國勇說，根據港大深圳醫院檢測數據發現，肺炎支原體檢測陽性個案今年4月起增加，直至11月測試近8000個樣本之中， 有近四成检测阳性，相信如通关之后大家不用戴口罩等有关。他指出，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在九月至十一月，大约九成肺炎支原体患者是十八岁或者以下，患者年龄中位数是七岁。袁国勇说，今次主要是儿童感染，相信主要和过去几年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之下，儿童没有相关抵抗力有关。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出现新发传染病，不用太担心。台湾组合五月天被指涉嫌在上海的演唱会假唱，演唱会的原始影片和音频已经提交给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执法总队，当局会分析内容并且公布调查结果。央视报道，有社交媒体博主日前发布影片，对五月天上海演唱会十二首歌是否真唱表示质疑。五月天方面暂时未有回应。据了解，那名博主是使用人声提取方式分析，结果是博主单方面判断。报道说，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规定，演艺人员不得在营业性演出之中以假唱和假演奏等的手段欺骗观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三北风逐渐增强，星期四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时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狮隧桥底。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车龙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稍为车多，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稍为车多；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而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开始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去到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红天路去屯门、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方向、葵涌道马嘉烈医院荃湾方向、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嘅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十二月十号就系区议会一般选举，仲有六日。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嘅人选，一齐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嘅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记得投票啊！ 国剧830公造迪丽尔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我要搞清楚，你同钱天心死心塌地咁去维护嘅嗰个主脑，佢到底系乜嘢来头？ 有啲事你系唔应该知道嘅。 赵启海自首又系咪咁简单呢？系咪李仪堂口中佢真系有人要维护呢？

是声张。这夜你哭个够，让情绪通畅。望着凝心说爱，你渐安于过眼幻象，发现曾苦醉的差点忘了方向。明觉都缺乏了保养，如麻木教你害怕，就去独处哭一回吧。谨记当今世界没童话，不应自勉，着这样都不算差，还会痛哭，自算是人，但平时都已惯。舒适圈也很可怕，同伴离家远去，放在冰箱，错过落泪，也未曾给苦海顾错提议一句。 Jenny 李杏毅哭泣健康指南。一个可以 support 到你嘅人，除咗可以听你诉苦， 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 仲可以系。 佢闹市有多远， 无论你去到边度， 月夜兔如何遇见， 佢都会随时守候啊。 何必失我旧书本插图，情愿餐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年轻一辈如果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找解如花，何表做都有把，沿途困了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未了这么美吗。如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幸 是觉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还有乱世去装满，为情侣那样沉闷。收下，到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丽，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你说惊，自由变快乐，不怕异国赛牌里，我不舍地走在晴空下。和陀羊在对话，不急于找个家，由宇宙到航吧，迷途被骗都是成长吧，我没有太害怕，还想夺换败牙，有种子发芽，一路狂奔吧，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让我收集人的话，记住了那句字还精选一下，来年出一种意那，回程路也带着彩霞， 为了学会飞，试着随风找节奏，遇上暴雨的坏时候，谁令我解救，是你在暗中引路，燃亮着宇宙。呜、哦、你这天使，随时为我解难受，怕亦由他方逃离束缚，累情多得你手掹，转向活在不安，气压中就讲。逐远飞，每日狂风中战斗。呜，你这天使，期待着我变优秀，怕亦由他方，全凭感觉，累情绪则怕失望，你却令我放胆前行。多得你引领穿梭， 俊奇旅程多得你守望。

能之前听我有 Misha 叶巧林，时事食中结。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奔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可以開始講嘢啦。通常咧，你會聽到呢一類型嘅歌曲咧，個 intro 都要咁樣玩翻陣咁樣咧，個 vocal 先入嘅。 一個純音樂咁樣啊，做 intro。 冇錯啦，今日我哋喺音樂 sauna 要為大家去講嘅一個 genre， 可唔可以叫 genre？ 其實都唔算係 genre， 一個 terms 啊，一個名詞啦， 一個分類啦， 係啦， 一個分類啦， 叫做夜好性啊。 以我認識五十音嘅日文就係 yakose， 係 啦 ，yakose， yakose。咁呢一個嘅名詞詞係點樣嚟嘅咧？咁啊，首先一樣嘢就喺日本嗰邊嚟嘅啦。咁啊，亦都係喺講緊我諗2010年打後先出現嘅一個產物嚟嘅。咁 啊，呢啲 好啱，我好中意開正我個飯。 完全係因為等你上個禮拜唔睇完呢個《 Your Sobi》 之後咧，係啊，知你久久未能平復啊，所以就。今日就延續嗰份開心翻嚟啦， 冇錯。咁啊，講起呢一個嘅英文點讀啊？唔係日文點讀啊？ 你讀翻夜好性、啊、 夜好性咧。咁啊，其實日歌聲日歌聲咧，佢本身就係一個其實佢係一個改咗嘅名詞嚟嘅。本身喺日文嗰度寫咧，就應該有一個叫做夜行性。咩夜行性？啲夜行性動物啦，即係喺夜晚出沒嘅東西啦，咁樣。咁但係點解後屘會有一個 terms 叫做夜好性咧？即係話啊，喜歡夜晚嘅一啲族群咁樣。咁其實咧。講緊夜好性呢一個嘅 terms 咧，我唔好難稱佢係一個 genre， 因為其實佢指緊嘅係一個群眾。呢啲群眾咧，其實係一啲 fans， 一啲樂迷嚟嘅。咁啊，包括咗啲咩咧？就話說啊嚇，喺日本嗰一邊有三隊非常之近年好有名，亦都冒起得非常之快嘅樂隊組合咧，係出現咗。有一啲可能你會聽過，有啲可能你會陌生啲。咁呢三隊分別就係乜嘢咧？就係、是、呢個 Zdomayo。就是呢個永遠是深夜有多好啦， 跟住 係句號， 一定有句號， 有句號係啦，有句號嘅，跟住有呢、這、一個只是深夜啊，只是深夜，即係呢個 Yoroshika。 夜鹿， 夜鹿系啦，咁佢有两个嘅译法嘅，咁啊点解佢会有两个译法？一阵解释俾大家听。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对咧，就而家非常之红啦，好劲啦。咁啊，上个礼拜先啱啱听完佢嘅演出啦，就系呢个 Yoasobi 啦， 即系夜晚嗰度玩啊， 系啦，夜游啊。即係 Yoasobi 嘅夜遊，咁所以咧，其實呢三隊嘅樂隊組合咧，都係 有一個同夜晚嘅關聯性喺度，不論喺嗰個嘅嗰個樂團名也好啦，嗰啲作品嘅名也好啦，都係同夜晚好有關係。咁而當中亦都因為佢哋有一啲嘅性質都幾似嘅，即係音樂上也好，或者可能佢哋 MV 上嘅表達也好。咁所以咧喺呢個即係加上佢哋非常之近期即一齊喺呢幾年冒頭嘅單位咧，咁啊，所以咧就有一啲咁樣嘅群眾喺日本嗰邊出咗嚟，就話啊，喜歡呢三隊樂隊嘅朋友咧，就叫做夜好勝嘅一啲樂迷啦。 同埋咩好得意就係話，其實喺日本嗰邊咧，嗰啲樂迷咧都好多人係會同時中意呢三隊嘅， 係 係啊，即係嗰個叫做重疊嘅人數都幾多，所以佢慢慢就變成咗一個所謂族群咁樣啦。同埋嗰個名頭先講夜好勝同夜行勝，其實佢係一個食字嚟，因為日文上面嘅音係一樣，只不過佢將個行走嘅行字，即係我成日講嘅嗰種啦，變咗做個好字，咁亦都多個意思，即係代表中意咁解，咁啊好容易明白啦，即係中意夜晚嘅一種特性嘅人啦。 而呢三隊嘢咧，即係並列埋一齊。嘅時候咧，係呢三對嘢啊，呢三對嘅樂隊咧並列埋一齊嘅時候，因為你好難去定義佢係樂隊啊組合定係點樣，因為一陣會解釋點解佢哋嘅構成係同我哋平時認知嘅樂隊會有啲唔同嘅。咁啊，但係佢哋咧就被稱為呢個夜三家。 嗯， 系啦，即系御三 家 啲 friend 啦， 即系小火龙、车厘龟同埋奇异种子啊。 系啦，咁啊，而比较早期可能大家都会认识嘅咧，就系呢个 Yoroshika 同埋呢个嘅 Domayo， 因为比较早少少出嚟，同埋佢哋本身嘅一啲成员咧，其实喺组成呢个组合之前，已经系喺日本嗰边嘅乐坛系都有啲名頭㗎啦，有啲名氣㗎啦， 活躍㗎都 係啦，因為佢哋即係曾經我哋喺呢個音樂桑拿當中曾經介紹過 Folklore 呢個嘅 類型 啦，咁啊呢個係日本一個好多音樂人會用到嘅一個軟件去做音樂嘅，咁而呢個御三家添，呢個夜三家咧，其實佢哋有好多都係以前係呢個 V 家出身嘅，即係用 Folklore 軟件去製作音樂去出身嘅一啲音樂人嚟嘅，咁啊所以喺一啲嘅聲音嘅質地上係聽落去會有少少相似咁樣樣啦。咁啊，而 Yoasobi 咧，其實反而咧，雖然佢而家名氣可能比較大啲，因為可能好多嘅電影啊或者動畫作品都會聽到 Yoasobi 呢個名同埋佢哋嘅作品，但係其實咧，反而喺夜三家當中咧，佢哋係比較遲少少去出道嘅，出 資係淺 過 佢哋 嘅，係啦。咁啊，但係講緊其實你話佢講到好似絕多媽咗好似好耐咁，其實都唔係好耐嘅啫。講緊都係近呢幾年去興起紅起嘅一個組合嚟嘅。 Yoroshika 都係2017年。即係叫組成， 係啊係啊， 咁甚至乎佢上主流講緊都係2019年嗰時，即係日本環球唱片嗰度出啦， 簽咗佢 先至叫喺主流嗰度出道咯。 冇錯，咁啊，所以咧先俾大家即係可能如果冇聽過夜三家，如果冇聽過夜好勝呢一個 terms 嘅一啲朋友仔，了解一下到底呢、這個咁講咗咁耐，到底佢哋係玩咩音樂嘅咧？咁啊，先介紹一首絕多媽咗嘅作品先，一個即係喺當中算係。比較早期啲嘅，咁啊同埋佢嘅作品亦都非常之流行嘅，咁啊喺串流平台，我記得最勁嗰首《絕多媽咪》都去到成億幾嘅點擊率，咁但係今日我帶嚟嗰首咧就唔係億幾咁誇張啦，但係我都好喜歡嘅呢一隻，歌曲名字叫做《Study Me》，一陣翻嚟再講下到底佢哋嘅音樂上面有啲咩特性喺度。 今晩内言葉に置きたいし Stop My Own 嘅 Study Me 好鍾意啊，好鍾意啊， 我叫到你好 开 心 啊，听呢啲。唔系因为呢，我唔知系咪即系本身如果有玩乐器嘅人呢，即系会特别听到呢啲嗰个兴奋程度会高啲嘅，即系佢 好啱玩音游啊。 系啊，同埋呢你听到佢嗰啲好密集式嘅編曲啦，好複雜啦，同埋好多唔同嘅乐器喺里头 是 炸埋一齐咧，就觉得哇好正啊咁样， 同埋你好专注听个音乐同埋个 vocal 咁啊，可以 系啦，冇错。咁啊，而其中一个头先都想讲翻少少，即系喺呢一个嘅夜好胜呢、這个三队嘅乐团当中，其实有一个其中一个比较大嘅特点，就系佢哋喺 synthesizer 同埋 keyboard 嘅运用上，你会 feel 到系占比系几重下嘅、嗯，即系你会听到无啦啦，可能啱啱接多 Mario 呢一首，突然间唱下去到中间嗰个 bridge。位咧，佢会整段钢琴，即系整段 keyboard 嘅，好似好 jazz 咁样嘅 freestyle 出嚟咧，咁系听得好开心嘅，令到个人咁样，咁啊，即系好难用言语去解释你听到，系啊， 大家听声都 feel 到啦， 听都 feel 到噶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即系啱啱呢个 Don Mayo 嘅一个作品咧，即系你会发现佢嘅 MV 都有一啲嘅特色嘅，咁啊，例如可能佢嘅 MV 系有一个固定嘅。女主角啦，佢哋全部都系用 一个世界观、一个故事去行 系啦， 系 啦，同埋佢系有个动画师帮佢哋喺背后去 keep 住画呢一啲 MV 作品去配合翻个故仔。咁而直到 Mario 入边嗰个嘅女主角咧，嗰个动画嘅女主角咧，嗰个形象就同呢个女主音阿 Kane 有少少相似嘅，咁大家就一路喺度追住佢嗰啲 MV 去睇啦，去解读佢入边嘅古仔啊，啲歌词，因为好多人话 Zdo Mayo 佢嘅作品咧，本身写嘅歌词咧系唔容易明白噶。即係要好似猜謎語咁樣咧，諗多幾諗啊，可能睇埋佢個 MV 啊，即係去睇多少少啊，先明佢講乜。咁啊，特登直頭喺網絡上邊，佢哋會開一啲討論串出嚟講啊，其實呢隻歌佢到底個歌詞係想講咩咧？會係咁樣嘅， 好有趣啊！呢、這個 係咁啊，跟住落嚟就。呢、這個都非常之元祖級，就係、是、呢個 Yulushka 係啦， 耶魯啦， 耶魯啦，係啦。咁啊，因為其實佢嘅吉他手咧，亦都可以話係佢嘅靈魂人物啦，就係、是、呢、這個 Nabuna 係啦 ，Nabuna 就係一個喺好耐之前喺 Vocal 內嗰度已經起家㗎啦，係啦， 已經講緊十幾年前啦，2012年嗰時開始，即係佢嗰度做一個 producer， 佢叫 P 主嘅身份。咁所以其實佢喺而家即係耶魯。嘅呢一個組合樂隊裏面，其實佢擔當真係幕後，其實即係佢作曲啊、編曲啊、監製嗰啲都係咁樣。咁而反而歌手咧，即係阿蘇兒咧，就係後屘再揾，然後組成咗嘅。咁其實嗰陣時阿納本娜都有講話，阿納本娜都有講話，佢即係做一啲訪問，就係佢做咗 vocal 一段時間，因為用一個軟件嘅人聲，佢一路都渴望即係用一個有人性啲嘅真實歌手去做。咁所以其實佢係喺佢自己嘅專輯。2016年嘅時候做一場 live 咧，而朋友介紹之後，嗰陣時就係蘇兒做代理歌手，後屘覺得有一種肯定就是你嗰種感，即係佢覺得個 vocal 係啱噶啦，跟住就組成咗，然後就開始去做呢個音樂啦。 所以喺呢一個嘅夜三家裏頭啊，即係呢個 Yulushka 咧，即係可以話非常之早期已經係其實已經有少少成名嘅感覺噶啦。咁啊，所以喺呢一個環節嚇，最後帶嚟咧就先帶嚟有。Yulushka 的一首作品《夜鹿》这个作品呢就是叫做《魂与幽灵》这个呢也是跟他这个他的队伍的名称是有关系的。 幽霊になった僕は明日遠くの君を見に行くんだその後はどうしようきっと君には言えない 點解話呢一首嘅《雲與幽靈》係同 Yulushka 個名字有關係呢？事關呢一首歌啊，仲有一個歌詞，正正就係收錄咗 Yulushka 呢個詞語當中。所以除咗譯做夜鹿之外咧，當中嘅意識就係話只有夜晚。 君と座って 当然啦，夜三家咧系未播晒嘅，所以转头翻嚟六点半之后咧，翻嚟槟城 Monday Blues 会继续为大家带嚟一啲夜好性嘅音乐。呢个时候先听一节六点半嘅新闻报道。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38岁男子涉嫌煽惑他人在区议会选举之中不投票，违反选举条例，被廉署拘捕。涉案的男子报称电脑程式员涉嫌在一个网上社交平台转载煽惑他人杯葛选举的贴文。廉署在行动之中检搜男子的手提电话，并且扣留他调查，不排除再有进一步执法行动。廉署说必定会严正执法，打击所有涉嫌违反该条例的行为，以确保选举公平公正和廉洁。廉署提醒市民，公开呼吁他人杯葛选举有可能触犯选举条例，一经定罪，最高可判处监禁3年和罚款20万元。 廉署呼籲市民嚴守法規，切勿參與不法呼籲或者轉載相關違法內容，共同維護選舉廉潔公平。中聯辦主任鄭雁雄在國家憲法日座談會上致辭的時候說，只有牢固樹立憲法意識，堅定依靠憲法和基本法的保駕護航，才能夠有效保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才能夠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之中發揮香港所長。他又說，維護國家安全是特區必須履行好的憲制責任，香港應該堅定不移實施好香港國安法，按時完成基本法23條的本地立法。行政長官李家超就說，正是全力準備明年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將會聯合香港國安法建立堅強保護盾。澳門公布一宗由珠海通報的兇殺案，案中有四名死者，當中一對母子是澳門人。保安司長黃少澤向傳媒表示，這一宗發生在前日中午的案件，指女死者和她的九歲兒子是澳門居民，而另外兩人是女死者的現任和前任男友。黃少澤說，相信這宗悲劇涉及感情問題，女死者的前男友用刀殺死三人之後自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三北风逐渐增强，星期四天晴干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德乡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去米埔老围。另外，出行到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之后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现在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而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邻街的车龙而家去到培正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嘅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12月10日就系区议会一般选举，仲有6日。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嘅人选，一齐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嘅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记得投票啊！ 集结最新韩流资讯，用音乐带你游历韩国。穿梭韩风，为你点播首首人气 K-pop。最强韩国娱乐消息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5至6，大韩旋风秋旋，旋动 K-pop 新势力。

丹尼友呢又话 Sobi 可以话当时系一夜成名一首作品啦。向夜晚奔去。但亦都好多人争拗嘅，到底夜好胜系咪淨系限喺夜三家嘅音乐当中呢？当然有啲人认为系㗎啦，系佢哋三队㗎啦。亦都有人话唔系喎，呢隻歌同夜晚有关联，是不是都应该列入夜好胜的作品当中 呢？踊るナイトちゃん飲ませ的な歌をしよう見たいけん街を抜け出そう鏡とその面影でもあどけなくてさよならを告げた自分をと笑ったこれでいいんだ止まった終電いつか忘れてたこの夢も日々の幻想に消えてゆくねダメだれと冷たく胸を焦がす一人孤独を吐いた黄色く街の明かりは色を変えて咲き澄んでる家にぽつり映るな光は通り過ぎて影となった夜に沈む夜明けはかすかなメランコリー朝が怖いんだ歌をする思考力酔えず吐いたアルコール理由もない不安が胸に押し寄せるんだ暴れそうだ赤くだけの日々使い捨てのような毎日にただ踊るだけのエキスカラー胸を焦がす一人孤独を吐いた煌めく街の明かりは色を変えて咲き澄んでる家にぽつり映らない光は通り過ぎて影となった夜に沈む 大家好阿朵夜之皮耶洛。所以引申到好多近年冒起嘅一啲音乐人呢喺 J-pop 方面呢其实都有好多主题係同夜晚可以拉上关系嘅。不论喺歌名上啦歌词嘅内容上啦。都明嘅佢哋嘅生活習慣都比较夜瞓啲。 救いなどない生まれ落ちてきた歪な心の形に勇ましい鼓動の叫び振り向きはしない修羅の道だって枯れゆく季節など超えて確かな答えを探した醜い姿にその痛みさえも気づけないまま僕たちはこの皮も剥がしてしまったのあいつだって愚かさに苛まれているのでもさ辛くなって終わらない夜ならばきっと疑うあなた呪われた世界を愛せるから全てを背負った今 ぎ込んでしまうなら潤えなどない吐き出すことだっていくつもの刃携えて心に老いを宿した浅ましい声にこの世界から弾き出されてく僕たちはそれでも明日を願う 带来有 Eve 这首作品叫做《暗夜》，跟住落嚟呢一首更加有一种夜晚嘅气氛喺当中。歌手嘅名字叫做 Kole Sawa。 作品名称叫做 Tobacco。 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嘅作品，同样都系以夜晚嘅为主题。嘅系夏天嘅夜晚， 夏の匂いを吸い込んで吐き出す弱いまま大人になった僕でも今日は少し強くなった気がしてはしゃぐ君の 节目最后带嚟有 Indigo La Anne 夏夜的魔法，听日同样时间见。